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4集，右手二。待高阳的影子再也见不到的时候，罗檀才叹了口气，忧心忡忡地准备回门里，却瞧见自另一头奔来一匹马车，这马车看起来也实在是太过华丽了些。眼下天色有些发沉，罗檀看得也不甚清楚，只见那马车在沈宅门口停下，从里头走出两人来。罗檀揉了揉眼睛，确定自己没看错，猛地惊叫一声， 小表妹。 沈庙被荣幸公主的贴身女官卢西送了回来，待到了门口，首先便听到了罗檀这声喊。之前听谢景行说罗檀伤得极为严重，沈庙心中还十分担忧，眼下听他这声中气十足的喊声，倒是放下心来。罗檀这一声喊，直接就把里头的沈信一行人给惊动了，众人匆匆忙忙的前来，见着沈庙却有些不敢置信。罗雪燕愣了两秒，快步上前走到沈庙跟前，一把将他搂住，热泪流了下来。 舅舅！ 好似这才反应过来，沈秋也连忙跑过来，激动地喊， 妹妹你可回来了。 沈信也要上前，沈庙扫了一眼周围，因着是傍晚，天色晚了，这些日子因为沈信全程搜捕，弄得人心惶惶，百姓们大多都夜不出户，这会子也没人瞧见沈宅有人过来。沈庙就道，先回府再说，另外此事先别声张。沈信虽然有些疑惑，却也同沈秋使了个眼色，沈秋连忙应了，出门去吩咐外头的下人，一行人先进了府门。待到了厅中，罗檀问， 小表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一位又是？ 他看向卢西，卢西朝众人行了个礼，到底是荣幸公主身边的女官，她的一举一动都遵从礼仪，看起来并不似普通人。他道， 奴婢是公主殿下身边的女官，前一日公主殿下的护卫从歹人的手里救下了沈姑娘，公主殿下怕沈姑娘解释不清，便让奴婢来送一送沈姑娘，眼下人已经送到，奴婢也该回去了。 两年前的花灯节，沈庙便被荣幸公主救过一回，两年之后又被荣幸公主所救，若说是巧合，未免让人多想。沈信和罗雪燕有些疑惑，还要再说什么，就见沈庙站起身来，冲着卢西笑道， 今日之事多谢西姑姑了，还望西姑姑替臣女感谢公主殿下出手相助，公主殿下的救命之恩，沈庙谨记在心，不敢忘怀，日后必定登门致谢。 卢西连忙侧身避过了沈庙的礼，笑道， 不敢当，姑娘既然与公主殿下是旧识，便不必拘礼，奴婢先回去了，沈姑娘好好养着身子，明日公主殿下会同京兆尹那头说明。 沈庙又谢了一回，待送走卢西后，众人终于忍不住，沈秋问道， 妹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方才沈庙和卢西的一番话，众人倒也看得出来，沈庙分明是早已有了自己的主意。沈信和罗雪燕如今最了解沈庙的性子，沈庙是个主意很大的姑娘，眼下大约已经有了别的打算。沈庙笑道， 也没什么，当日掳走我的人其实是将我牵连进了另一桩事儿，掳错了人，后来在打算把我送出去的时候，恰好遇着了公主府的人，公主府的护卫曾经见过我，觉得有些不对，就顺手救了人。后来我与荣幸公主说清楚了此事，公主殿下打算帮我澄清一番。 沈庙暂时不想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沈信，因为牵扯到明安公主，秦国和明齐如今势力错综复杂，沈信一个不好反倒容易不好脱身，他苦心经营， 好不容易让如今的沈家渐渐远离那些乱七八糟的漩涡，怎么可能重蹈上一世的覆辙？最重要的是，这样的说辞是他和谢景行商量好的。虽然不知道谢景行最后会怎么做，不过沈妙以为以谢景行的手段，宁安公主和谢家兄弟势必会吃一个大亏。既然已经如此，沈信再插手进来反倒是不妙。沈信眉头一皱， 娇娇，你老实告诉爹，这件事和明安公主有没有关系？ 沈妙心中一跳，沈信不是傻子，他们刚回定京不久，那些人刻意掳走沈妙，就是为了私人恩怨。而沈家从回定京到现在，若说得罪了什么人，大约就只有那个看上去骄横跋扈的秦国公主了。如果是秦国人，这样胆大包天的举动也不是干不出来。爹想到哪里去了？这是明启的地盘，便是明安公主有心想要对付我，秦国太子又不是傻子，怎么会让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惹事呢？看见沈信和罗雪燕还是不信，沈妙干脆举着胳膊娇声道， 那一日他们将我从马车里摔了出来，手摔得生疼，肚子也很饿。娘，我想吃东西。 罗雪燕一听立刻就顾不得别的了，当即就心疼得不得了，一边吩咐厨房里去准备小食，一边让丫鬟扶着沈妙先回院子中休息。 罗雪燕大约是心疼沈妙的紧，亲自去厨房做羹汤。沈信皱眉拉着沈秋，不知道做什么去了。 罗坦和沈妙一同回了屋，见沈妙在榻上坐下来，罗坦道， 小表妹，你刚刚在说谎吧？其实就是那个明安公主动的手脚，对吗？ 沈妙心里一跳，想着罗坦什么时候也变得聪明了，就问， 为什么这么说？ 罗坦摩挲着自己的胳膊，佯作有些受不了的模样说道， 你方才撒娇的样子实在是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分明就是在卖娇嘛，一看就是在敷衍姑父姑姑，也就他们疼你才让你岔了过去。 沈妙失笑，又打量了一番罗坦， 我听闻你受了很重的伤，怎么现在就下床了，也不多养养？ 罗坦挥了挥手， 那个宫里来的高大夫医术高明，活死人肉白骨我命大呗。说起来， 他目光炯炯地看着沈妙， 今日下午我才向瑞王殿下求救，求他救你出来，晚上你就回来了。瑞王殿下果真神通广大，这般速度让人始料未及啊，我以为还得等几日呢。所以其实那位卢西姑姑也是假的吧？啊，这位大梁的瑞王考虑的倒是很周到啊。 谢景行早在罗坦去瑞王府之前就将沈妙救了出来，罗坦去的时候只怕沈妙已经在公主府上了。可怜罗坦还真的以为谢景行有那么大的本事，谢景行又不是神仙，怎么可能片刻之间救人于水火呢？沈妙心中暗自腹诽，却也没有纠正罗坦的话，想到了什么又道， 不过怎么未曾见到林表哥？林表哥出去了吗？ 罗坦原本还尚开怀的神情瞬间暗淡了下去。沈妙见状有些不解，问道， 你为何如此神情？ 林表哥出事了。 罗坦声音有几分晦涩， 高阳说这辈子再也用不了右手，你去看看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